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今日我哋讲一集谈食。 喂，不如我哋整个食屌玩 orphan 系列啦。 哇，好啊！ 今日第一集食谈食 之后屌 orphan， 咁咧我话俾大家听，年纪大咗有啲咩好做呢？就系煮饭啦。煮饭嘅时候咧就唔同细个煮饭，以前细个煮饭系食个量，而家系食个质。咁咧以前细个话俾你听，大家冇钱嘅时候，屌你老母食都食唔饱，攞閪都屌你老母搏命塞饱个肚先啦吓。咁啊，而家系食咩咧？因为食得多唔撚掂嘅時候就食個量啦，唔係食個質素。咁咧話説 所以解釋到點解咧？啲人去啲餐廳咧，而家食啲嘢全部都細細粒咁樣。 法國嘢咪最精緻咯。 嚇！ 即係食法國菜，所以點解啲人即係有錢啊？ 同埋淮石料理啊？ 淮石料理咯，係咯，淮石料理同法國菜咯。講淮石料理最貴嘅一間，我食過啊，萬攤。 萬攤。 屌你老味，找數嘅時候。 眼攤。 屌你老味，個頭個光圈差上升天。即係我覺得捨得食㗎啦，我食撚完都差啲上升天。 不過其實你講香港其實最貴嘅食材都不外乎係牛肉。 啊，係啊，係啊，買到嘅。 Sashimi。 啊，黑松露。 黑松露。 唔好食嘅，屌你爆屎佢咁啊！咪爆嗰啲咩石油氣管咁啊？咪。 哦，咁個個唔同嘅，你譬如話我就梗係食唔起一粒嘅黑松露啦。 唔好食啊，總之就。 但是我都有買嗰啲黑松露醬嘅。 黑松露唔係一粒食㗎，佢要片皮食，食唔撚到㗎。黑松露一粒，嗰啲味濃撚到，即係嗱，我唔知你中意嗰個味係濃到咁樣樣叫好食啊，定係即係佢一粒係食唔到嘅，一定係刨嘅，一定係刨出嚟嗰啲味先出到嚟嘅啫。係啲豬咧，佢即係點解啲人開始唔養豬去揾黑松露，就係因為啲豬一聞到成嚿擔落口啊！屌你，你都冇辦法拎到佢翻出嚟，佢食喺度。因為我自己對黑松露是一般嘅啫，真係。 咁啊，所以其實你話即係食材都係有一個，即係其實咧，所以你其實好難想象咧，啲人譬如話拎住同一個食材，可能 A 餐廳只係1000蚊咧。啱啱有我朋友去做會計嘅，咁啊佢離開咗瑞信啦，即係一間嗰啲投行咁樣，投資銀行咁樣啦。佢話我老闆啱啱嗰日請我食餐飯，10000蚊埋單。咁係話置地嘅一間食日本嘢咁樣。 置地？ 係啊，我就唔知咩嚟嘅。 唔知喎，真係唔知。 咁啊，10000蚊埋單咁。咁然後我話食咩？咁然後咧，佢話牛肉咯。佢話但係其實最貴都唔係個食材，最貴係支酒。佢話嗰間餐廳直頭有駐場嘅品酒師喺度嘅。咁就會教你飲呢支酒咁樣。 洗撚佢教咩？屌你！你揾我教你請我飲啦！屌你！支酒好同唔好？屌你老咩？講真一句，你俾得10000蚊支酒，應該都唔會獲得去邊。 但係咁講咯，你譬如話酒咧呢味嘢咧，我哋由酒開始講起啊。即係我其實個知識啊少到不得了嘅。 我都係皮毛學下嘢。 不過但係好得意嘅，我因為跟阿狗護士咁耐啦嚇，即係咧學識一樣嘢，就係咧如果當啲人咧。話嗰樣嘢咧，好易入口喎、 啊。 通常係代表嗰樣嘢冇性格。冇性格嘢通常都係平。所以咧，你最怕咧，如果你買咗一支好嘅紅酒咧，一打開嘅時候咧，啲撚嘢個個都話：嚇，好易入口。你應該係唔開心即其實咧，啲人咧一飲落去嘅時候覺得古靈精怪咧，反而如果有人中意又唔中意咧。 我話俾你聽，我買白酒買啲好貴嘅，有一次咧，阿寶寶龍。即係我外母生日啦，就攞支白酒去。咁阿寶寶龍個家姐個老公叫咩？老襟，佢又唔識飲酒嘅。咁你知唔知我嚟做咩咧？溝七起，我見撚到我真係哇唔撚係嘛！即係隻眼真係即係呆撚咗啊！佢話：喂，阿狗，喂，原來溝七起好好飲啊！我話你最出聲啊！我去惠康買啲溝七起嗰啲俾你飲。我話你知唔知啲酒幾多錢？ 或者見到呢啲人咧，你火都嚟啊！ 真係火嚟啊！屌你！ 即係我都講緊，我冇話飲過好貴嘅啦，即係講緊試過買俾人哋飲嘅200-300蚊都走唔甩啦，係咪？跟住然後溝出氣喎，跟住然後咧，我話：喂，屌你咪撚山啲嘢啦咁樣。咁佢話佢哦，咁我先享受到咁 OK， 你食屎啦！ 咁你知得最出聲，我買啲200-300蚊溝出氣 嗰啲。梗係唔係啦？我買啲幾草嘢俾你溝出氣啦！屌我7-5-9買支40蚊嘅，你咪溝啦！ 真係攞撚命！屌你老味，佢同我講溝出氣先飲得到，因為我哋年紀大咗，開始中意追求因為你年紀大，冇啲咩刺激嘢你追求噶，好似近排 我有個同事走去跳水，50歲啦，咁咧元朗泳池有個高台，佢真係跳咗落嚟，咁啊卒之幾日翻唔到工。咁年紀大咗有啲嘢追求唔到噶，咁我有啲人咧年紀大咗走去跳珍珠針，有啲人都叫你喂喂老友啊，因為嗰陣時喺澳門咧我做嘢，咁啊旅遊觀光塔啱啱開啦，咁有啲大陸嗰啲朋友落到嚟諗住去跳珍珠針，都有翻一把年紀，你知唔知嗰個人佢講咩？阿哥啊，不如你唔好上去，真噶，唔係講笑啊，佢阿哥啊，不如你唔好上去。佢驚你落翻嚟吊起嗰條係鹹魚，就唔係吊起嗰個 係 人。 唔係，真係食緊要。之後咧，應該喺有限時間裏邊咧，最好就係、是其實點解要自己識煮咧？ 啊， 我覺得咧，其實最主要係因為冇錢啦、啊。即係我想講咗個真相俾大家聽先啦、啊。因為你同一個食材，你揾一個10,000蚊嘅師傅同埋一個10,000蚊嘅師傅係、有分別嘅。 梗係唔係啦，筍哥、識煮係要了解嗰件事點處理先。 唔係，咁當然啦。咁、但係你點解要了解佢先點處理、如果你本身你餐餐都食過10,000蚊，你係唔撚需要了解點處理嘅。 啦，屌！我有一次同人哋去嗰、那個啊嗰間叫乜撚嘢啊？喺利苑嗰間上海鋪叫乜鬼嘢名啊？ 利苑咗上海鋪， 新吉士。 新吉士，新吉士啊嚇，新吉士。 新吉士食嘢，佢老母放喺佢同我講喎：，喂，阿光頭狗，今日你嚟得啱啦！嗰、那個人我好熟噶，佢話：，喂，今日我哋嚟一啲方里。我話：屌你啦，上海邊有方里噶？你呃鳩我啊！佢話：之後佢真係唔出聲。唉，屌你，粵菜師傅嚟噶嘛？我話：咁你又唔好話自己上海鋪啦。佢話：喂，今日嚟咗兩條金邊方里，還掂你啊！今日請一客。俾個先啲嘅價錢你稱俾你啊！我話咩價錢先咁樣？佢第一隻手出嚟，我話咦抵食喎！嗱、兩條金邊方你喺嗰啲鋪頭食大約大幾百，即係總之未過1,000啦。咁你攞嚟啦，屌你自己買都可能唔得啦，你攞嚟啦屌！咁一嚟到嘅時候做咩咧？佢喺下邊嗰度點兩支蠟燭，咁我喂你做乜撚嘢？我驚你條魚凍啊！我屌你啦！你條魚薄撚到春袋皮，你知方你有幾撚厚啊？你仲攞兩支蠟燭喺你個廚房行出嚟，你食埋俾我睇啦！屌你，佢仲個蓋吸撚住佢喎，即係烏花曲啦！ 唔識煮。 咁你點解要識煮呢？就係、你了解件事先啦。你嗰個夠食，你成日去食嗰個夠慢慢聲落樓啦。屌你，你冚住兩條方你我食你真係屌你！ 唔係咁樣，佢坦白講，佢唔識啫。即係佢就係堅唔識咯！ 屌你！你搞緊咁撚樣嘅鋪頭，你唔識煮，你唔撚係啊嘛！ 咁所以你識嘅，你亦當然啦，有幫助你去刺破呢啲咁嘅。咁但係你當然你可以揀去幫助一啲有信譽同埋有條件嘅餐廳。 喂，老喂，大佬新吉士都叫有信譽啦啩？ 好難講啊！而 不過佢煮得方你食嘅，即係冇信譽啦。因為方你係粵菜嚟㗎，屌你唔係。 譬如話嗱，即係但係咧，其實喺你識。煮呢樣嘢嘅時候咧，其實中間咧都累積好多好有趣嘅學問嘅。我啱啱近排先聽咗有一個節目，佢講你知唔知提子同葡萄有咩分別 啊？唔知。 唔知啊？其實咧，葡萄咧，我哋而家其實釀酒咧嗰種葡萄咧，其實係我哋係唔 我哋食噶嘛， 唔食得嘅。 係啊係啊。 葡萄咧本身咧，佢個皮咧應該係比我哋提子咧 厚好多， 起碼厚一倍。 係啊係啊， 但係佢個質量係會比較高啲。係 啊， 咁佢同我哋一般，我哋平時可以做生果啲先會叫提子。 哦，原來咁嘅。 而釀酒嗰啲咧，其實係亞洲亞，我哋泛指叫亞系葡萄。嚇。係啊，先至係可以愛嚟釀酒嘅咯。 哦。 咁我覺得你唔係愛嚟扮嘢啊，而係你對嗰樣嘢咧嘅認識越多嘅話咧，你擺落口嘅時候咧。個趣味會越好咯。 因為你講起葡萄啦，咁啊提子同葡萄一樣嘢，釀得葡萄酒嘅貴嘅葡萄酒嘅提子係唔可以打肥料嘅。即係佢嗰年係好啊好，唔好唔好嘅，所以種葡萄園釀酒係好舒服嘅，因為你由得佢生嘅啫。屌你老尾，你冇辦法做任何嘢㗎，有蟲又撚得佢㗎啦。你唔好話喂，屌你老尾落啲除蟲劑啦，嗰批酒你飲啦，屌你，即係飲死人就得。屌你老尾。 同埋真正其實如果咧你係一個即係有即係資深嘅飲酒人咧，其實你未必需要揀最貴 嘅。係係 係。係啊，即係你可能只係 揀啱口味。 係咯，因為其實你譬如話而家嗰啲紅酒博多啊，博多係一個係博多，即係其實而家好多都係博多 brand 嘅。嘅紅酒嚟嘅，即係如果係博多區嘅紅酒，大部分嘅酒都係溝酒嚟嘅。即係佢係同埋佢哋好少話真係用一種提子去釀出嚟咁樣，所以 因為博多區嗰個 character 係咁啊嘛。 咁咪 佢 character 係咁，咁你可以飲啲唔係咁嘅 character， 但 係 就唔係咁嘅錢。 溝有咩好處咧？溝就係保持住你每一次嗰個水平都差唔多嘛。 唔係佢溝咧，第一你講得啱啦，佢保持某一個水平差唔多，同埋佢可以俾到某一個口味你啊。 係。 因為咧，如果用單一嘅菩提子樣咧，法國有 Grand Cru 區，但係 Grand Cru 區嘅酒咧係好難飲嘅。咩叫難飲咧？唔係入口難飲啊，係好你好難學識去飲，因為佢出酒量少，酒莊多，價錢貴，你可能嘥幾萬蚊買嗰批係垃圾嚟嘅，真嘅。佢哋都會承認嗰批係垃圾嚟嘅，但係因為我一年先出二十支，咁我唔賣三萬蚊一支，我點搞咧？屌你，可能買坑渠水翻嚟飲嘅咋嚇？係咪有電話咧？ 咦，係喎，定一停先。 咁咧嗰個頭先講開 Grand Cru 區嘅酒，咁 Grand Cru 區嘅酒就係你可能即係。你一間酒莊因為出量出得少，同埋啲酒莊好細，咁你可能買啲垃圾翻嚟。咁你如果要飲單一嘅菩提子，或者飲到嗰只菩提子嘅味，單有啲，譬如我呢啲德國白酒咪係咯，每一隻係用純單一菩提子釀嘅，用最老古老嘅方法釀，而家好少酒莊係咁噶。咁你咪要付出某個價錢咯。 不過好遺憾啦，即係小弟啊，即係家境貧窮啊，就真係冇乜機會話試好多酒，我最多都係喺阿九護士度飲過幾支好嘢。不過即係如果講話港食咧，對今日即係到而家為止啦，我都因為大家咧，如果啲聽眾咧可能未過三十歲咧，你完全係唔明我講咩嘅。就係你嘅消化系統咧，進入三十歲之後咧，直線下降。 啱啊！我話俾你聽，我舉個例子。我同筍哥咧，當年咧細細個，我哋一齊出嚟食嘢。 楊南波， 筍哥當年係真係嗱，我廿歲到啊，識阿筍哥啊，筍哥廿歲到。 十幾歲啊， 十 八九歲啊。 阿筍哥食嘢咧，我話俾你聽，你真係擺喺度咧，佢全部幫你掃曬。到而家咧，有一次我同佢食完，即係呢個嗰個叫咩啊？大明話再食甜品，阿筍哥講一樣嘢，喂頭先嗰啲生果我食撚咗四五件，我屌你件木瓜，嗰、那個木瓜未撚切過你啊，撚樣食撚咗四五件食紙扎㗎你，屌你老味，而家真係食唔撚落啊！話俾大家聽。 嗱，所以咧但係咧唔係話你唔去享受呢件事，係 食唔落啊！ 即係咧你當然啦，如果你係 lucky 嘅，你係有錢嘅話咧，你可以享受質上面嘅改變。譬如話你之前食一隻龍蝦，今日食一件咯。咁然後揾最好嘅師傅去煮佢咯。咁但係如果唔係個個人有咁嘅條件嘅嘛，咁你就要學識煮飯啦。咁你買嘅材料翻嚟嘅時候，屌你可以分兩次食噶嘛，係咪先？即係譬如話，好似啱啱同阿九九傾緊偈嘅時候，講緊話我哋近排煎羊扒咁樣。咁我哋又中間有交流喎，譬如話咧，我因為一個羊扒咧，一個羊架咧，翻嚟佢係一個弧形嘅，咁咧，所以咧，你去煎嘅時候咧，你就咁煎咧，佢只係單邊窿嘅啫嘛，所以你要揾到隻手咧，左右咁一路煎一路碌下碌下碌下碌下，咁你先可以令到成個皮脆曬，吹脆咗個皮咧，先抌落焗爐嗰焗。咁然後如果你焗完之後咧，攤一陣，收埋個血水啦，又切即刻食咧。出面都吃不到，因為人家都是最好的羊架都是吃，一是吃紐西蘭，不然就吃蒙古，你沒有其他貨可以拿到的。跟住然後烹調的技巧呢，你是用好新鮮香草，最厲害都是這樣，但是羊肉是不可以取替的，羊肉的好壞只是可以一樣東西，就是貪命，貪命適合件東西就會好， 即是等於吃牛而已嘛。我同阿寶寶龍真係點解同牛有仇啊？我哋好中意食一啲好好靚嘅牛肉，即係香港你邊間steakhouse 貴嘅，我哋都去食過曬。即係而家咪喺屋企煮咯，因為你嘥咁嘅錢，我不如嘥咁嘅錢去買件牛翻嚟煮啦。因為其實煎牛扒好得意啊，靚嘅牛扒係唔需要 sauces 㗎，你只係落啲鹽落去就得㗎啦。咁你買一件靚嘅牛扒可能六七嚿，咁你咪。你出去吃可能千幾蚊，咁你咪攞六七百蚊去買件牛扒翻嚟煎攬咗，佢咪搞攬掂。 同埋好唔同咧，以前咧，譬如話，即係以前可能我住喺寶田啊，即係間屋加埋得個八十尺咁樣，兩隻手舉埋嘅時候，兩隻手打橫舉就掂到兩埲牆啦。即係你真係會覺得出街食飯係舒服啲嘅。屌我而家屋企七百幾百八尺，即係最有情調喺邊度咧？ 屋 企咯， 開始走添咗。 係啊，同埋你最緊要咩？食完可以即刻入房瞓覺嘛。係 啊，同埋屙個屎先啊！屌你。 喂，即係你可以你又唔需要顧人哋嘅目光，你喺度講所有嘢嚇。 仲要唔需要著得好企理去食喎？屌你短褲。 係啊，著底褲。 啱啊，動起只腳食。 係啊，你唔需要理任何人感受。 啱啊。 即係你出街食飯咧，你除咗你食嗰下之外，你仲要講 manner。係 啊。 你仲要驚嗰個侍應咧俾貼士，佢俾得唔夠，你又驚人哋招呼唔好呢樣嗰樣， 乜撚都唔好搞啦，借嚟嚇，即係學你話齋，同樣幾百蚊買塊拍，其實簽拍 冇技巧嘅，屌你！ 你真係 講卡名咯， 你鳩屎啲嘅咪炭火咯， 係 啊，但係喂鑊煎一樣好食，其實個原材料係好咧。 係啊，你只要買個靚嘅原材料就得㗎。係 啊，你揾啲清水撒咗佢都好食㗎，不過嘥啲啫嘛。 啱啊啱啊，咁有一日我同寶寶龍咧講起食材，咁啊去街市喎。我屌佢老尾，咁啊林山街市，咁啊有兩條好大 林山街市， 唔係嗰個嗰、那個街市林山門啊。咁咧就有兩條好大嘅瓜子，咁因為我哋好中意食瓜子嘅瓜子班，咁啊有一次食黑瓜，哇正嘢！咁啊食過黑瓜，食完黑瓜之後，屌你翻唔到轉頭啦！咁之後呢排啊走去街市嗰度，因為而家當做啊黑瓜黃丁嗰啲，黃丁係好好食噶，因為黃丁冇得養。 我唔中意食黃丁， 係咩？ 食得太多。 哇！你好啦，屌你咁甩手，你下次有你攞過嚟俾我啊！屌你。 哇！我真係唔食，食都唔食。 哇！唔係嘛？你下次有你攞過嚟俾我啊！咁咧一個黃丁，一個咧就係即係呢個紅瓜黑瓜。嗰日山街市見到有條黑瓜，即係林山門，唔係有條紅瓜，問佢賣幾多錢，佢稱一稱話：喂，120啦咁。咁我買咗之後好撚高興，後屘我同寶寶龍你眼望眼，之後問嗰個人嗰條幾多錢，佢話你係咪買㗎？我話係啊。佢稱一稱，佢話：呢條稱先啲，俾你100。我屌你即刻買啊！老係翻到嚟咪屌你老尾煮呢個大班盛宴，屌你老尾食撚完咪唔撚食飯啊！ 喂，但我想問咧，譬如黃丁，我點解唔中意食咧？好多時咧，屋企蒸啊，即係其實酒樓好少有黃丁食噶嘛。係 啊， 即係你自己屋企蒸咧，蒸完個皮都係好撚硬嘅。點解咧？ 第一 係咪 overcook？ 應該就唔係同攤名有關，因為啲肉係 OK 嘅。 你阿媽蒸魚點蒸啊？ 我唔撚知喎。 嗱，蒸魚咧，我煮海鮮係有一 嗱，我哋一手一條蒸又試過，碎上亦都試過。 你點蒸啊？屌你！ 唔撚知喎。 第一蒸魚一樣嘢，鍋個鍋水要好滾。第二樣嘢，嗰鑊水要貼住個碟底，就唔可以話嗰鑊水喺個碟下邊嗰度。喂，你有電話喎？咁咧，嗰個水咧一定要貼住個碟底，但係又唔可以啲水噴喺上面。第二樣嘢，你蒸魚嘅時候咧，一定要攞啲葱啊，墊喺個底嗰度嚟梳氣。蒸魚有一樣嘢一定唔落得嘅 薑。 咁咧，你自己去落葱。嗱，蒸完之後咧，你大約咧就係一斤魚你蒸。7至8分鐘一斤啊，一斤魚蒸7至8分鐘大火，蒸完翻上嚟要過碟，倒撚咗嗰啲屎水佢，唔撚要啲葱，之後先刨葱花刨芫茜落去，之後做咩咧？先淋熟油滾油啊，淋完滾油先淋一啲開好嘅豉油，咁條魚先好食嘅。咁你阿媽可能 overcook。 我諗冇咁多技巧啊。不過我有個有種蒸法咧，我好中意食嘅。 咩啊？ 用冬菇嚟蒸魚， 屌古法蒸啊嘛， 呢啲叫古法蒸啊， 系啊， 我好撚中意食啊， 我好中意啊， 陳皮冬菇蒸我都覺得好食， 因為冬菇蒸做咩咧？冬菇有陣噏味啊嘛， 嗯、 海鮮咪俾嗰陣噏味吸咗咯，所以蒸啲靚魚又唔落冬菇啊。 我通常食咩？我媽屋企方你咯， 係啊， 方你用冬菇蒸咯， 點知唔知點解？ 真係死啊條， 梗唔係啦，方你多泥味啊嘛， 哦， 方你泥底嗰度生活， 哦，因為佢係， 逢係蒸塔沙方你嗰啲多寶。左口點解啲人一定一係就 冬菇豬肉， 豬肉一係就落果皮，因為咧佢泥底喺泥底度生活啊，個土一定有泥味嘅，因為佢點解沉喺底食嗰啲嘢咪喺底嗰度咯，一定係好撚臭啊！一係咧茶樓用咩蒸咧？講啲人次次都屌陳我噶，你唔信你上網揾阿次哥講過一次嘅，阿次哥喺嗰、那個即係識飲識食佢嗰個節目嗰度叫乜鬼嘢名，佢講過一次。我以前喺茶樓做咧，逢係啲泥味好多嘅海鮮，用咩蒸呢？菠蘿皮。 哦。 你冇人識㗎，真係㗎！你唔做個茶樓，你唔識㗎。用菠蘿皮嚟蒸，冇人會講俾你聽㗎。菠蘿皮蒸完就冇泥味㗎啦。 嗯、 蒸鮑魚仔點先冇泥味呢？唔係落果皮喎，果皮係審美面俾你睇喎。茶樓用咩蒸咧？菠蘿皮。 墊底。 墊底用菠蘿皮嚟蒸，蒸完就冇泥味㗎啦。咁、 嗯、 咧，你蒸完條魚。 但係個菠蘿皮向外定係向內啊？ 啲冇所謂㗎，你抌 即係擺，哦，即係唔係要墊住個底圍住都得嘅。 圍住都得㗎，總之你有菠蘿皮落去就去一陣味㗎。但係要多話，你知唔屌你有冇抌咗兩塊落去？你話狗護士唔撚得㗎，唔撚得啦，抌咗兩塊落去。 但係菠蘿蒸就唔得㗎啦。 菠蘿蒸唔得㗎，係要菠蘿皮蒸先得㗎。因為你抌件菠蘿落去蒸就唔撚掂啦，一定要菠蘿皮啊。咁啊用菠蘿皮蒸，蒸完之後就冇撚曬泥味㗎啦。所以啲人咧，啲茶樓咧，有啲茶樓鳩屎啲嘅咧，有蒸糖室食嘅。我唔知你食過。 哇！冇食過。 你個心諗，屌你老味蒸糖心， 好撚難食喎、 啊！梗係唔係啦？你試下攞菠蘿皮粉絲蒸啊！哇，屌你老味好食到啊！好食噶、啊，但係好少人，即係而家好少茶樓識做，因為好少人知道用菠蘿皮可以泥味啊！因為逢係啲海鮮臭泥味就係咁噶啦，所以啲人咧炒泥蟹啊，有種蟹咧叫泥蟹， 澳洲噶嘛， 係啊， 好撚難食啊， 食唔撚到啊！啲人咧，因為佢肉多喎、啊，但係又肉多咁，佢點做咧？啲茶樓咪用菠蘿皮炒完之後拎翻起啲菠蘿皮，先加其他嘢落去，你咪唔撚知咯。即係佢唔會上碟俾你睇啊，菠蘿皮上唔到碟啊，大佬，即係一下難嘢咁樣。咁咧，嗰日咧就見到兩條呢啲即係紅瓜，咁啊買翻嚟食啦。屌你去茶樓食兩條紅瓜，你啊大撚鑊啦！屌你，我試過有一次去西貢，啊唔係西貢，嗰間叫咩彩虹啊，喺你鄉下叫乜鬼嘢啊？南丫島。屌你老尾食兩條紅瓜，你知食一條紅瓜，屌你老尾斤半一斤重到啦。1600咯，挑你老母黐撚線，1600食龍瓜戇鳩啫。但係因為瓜子係啲貴嘢咁，冇辦法啦。因為而家我哋就係中意食海鮮咯，即係因為海鮮第一你又唔會話好肥膩，同埋你食完又唔使食飯，因為真 係我而家就呢、這個即係冇你咁花咁奢侈啦。我最多都係買啲雪藏魚之外買。譬如話我唔知點解咧，你譬如話你有去食西餐咧，咪會食 sea bass 嘅，鱸魚啊。 哦。 但係肯定係雪噶嘛，其實西餐嘅魚一定係雪魚嚟嘅。係 啊 係 啊。 雪魚真係雪魚啦，比目魚啦，同埋 sea bass 鱸魚啦。 啊。 我煎嚟煎去咧，唔知係咪解凍出咗問題，我煎唔到人哋咁嘅味道。 煎唔到點嘅味道啊？ 即係人哋煎完之後咧，可以係皮脆肉嫩噶嘛。 啊。 點解我次次煎完都蟹？ 你唔係煎啊嘛。 我煎， 你唔係人哋唔係煎啊嘛？ 燒啊！ 慢低温油浸。 哦。 咩叫低温油浸咧？嗱，如果你中意食鱸魚嘅話咧，或者中意食銀鱈魚咧，真正嘅西餐廳就唔係煎嘅，佢點做嘅咧？將嚿銀鱈魚解凍咗之後，就開一鍋一係就即係平價咪花生油咯，貴啲嘅就開鍋橄欖油，文火。鑊鴿蛋又滾咗啦，文火烘住佢，大約60-70度度啦，就擺嚿銀鱈魚或者擺嚿鱸魚落去浸。浸嘅時候咧，嚿鱸魚會慢慢熟，熟到咁上下咧，拎上嚟做咩？攞支火槍吹，咁咪吹咧，佢咪皮脆肉嫩咯。冇茶質，冇西餐廳貴嘅嚟煎嘅。點解咧？煎魚你發覺有一個步驟，你一定會試過嘅，爛曬。 一定，我就睇過咧。 因為咧，點解煎魚咧會爛曬咧？因為魚你貼撚住個鍋，你落好多油，嚿魚唔食得；落得少油，黐撚住個鍋。 唔係喎，應該係其實係咁嘅。我睇即係我睇樣，我做咗好多 research 先開始煎嘅。 啊。 咁你嚿魚咧，一邊係有肉，一邊有皮 啊。 煎皮嗰邊先。係 啊。 等個皮縮咗之後咧，其實你個皮如果即係 provided 你要夠油啦。咁你只可以反一次，成個落程冇事 啦。屌你！ 咁啊冇喎，唔 係反一次咪得咯。 如果你煎肉先，你就攋嘢啦。 係啊， 你煎皮先嗱，唔係佢係咁樣嘅。首先咧，煎皮慢火煎。 係啊。 煎完之後咧，反轉佢熄火。 係啊。 你要見到咧嚿肉咧，差唔多咧已經有70-80%熟啦。係 啊。 反轉用餘温就咁。就咁擺熟。 你用呢個方法咧，嚿魚咧唔係太厚就得，厚咧就唔熟嘅裏邊。咁咧頭先我講嗰個方法咧，浸咧就一定會熟，同埋一定會滑。咁通常咧啲貴價餐廳咪咁樣做咯，同埋人哋餐廳有個鬧呢噶嘛，屌你！即係一定係浸落啲油度啊！ 根本就 有 嘢 係 凌空， 件 嘢根本就凌空。 屌你！根本人哋係凌空浸落去噶嘛，屌你！人哋有個成個嗰個好似炸薯條個兜。 咁如果我屋企整咁點算咧？ 浸咯。 我買，但我 買個奶煲咪得咯。 奶煲啊？ 係啊，細個嗰啲即係不鏽鋼奶煲啊。 哦。 買個奶煲浸咪得咯。你因為係浸噶，唔係煎噶。之後攞嗰啲火槍吹。 咁用完之後，其實我嗰、那個我啲油 keep 唔 keep 得嘅咧？ 到啊！ 一定要到。 我話俾你聽，煮海鮮最大鑊係咩咧？油溢味，海鮮最索就油溢味啦。我去出面茶樓咧，永遠唔會食一樣嘢嘅 炸嘢。哦， 點解咧？哦，唔該你啊，寶寶龍。 哦，你副眼鏡幾靚喎？ 我同佢一齊去揀嘅，係咪好靚咧？咁咧，瀨尿蝦我唔食嘅，點解？瀨尿蝦最索油嘅。 如果啲油咧益嘅咧，你唔相信我嘅咧，你大家咧今晚就即刻去呢、這個嗰啲叫做 茶記啊， 唔係茶記，咧 大排檔， 大排檔嗰啲叫咩？打冷，去打冷叫碟瀨尿蝦食下。你一啜第一啖咧就係、是、蝦肉味，第二啖咩油益味咧？屌你！屌你個咪嗰啲萬年油炸完油炸炸撚到黑色嘅，佢攞嚟炸瀨尿蝦咪益噶咯？屌我，所以唔撚食噶，即係嗰陣益味好撚難頂噶。我屋企整瀨尿蝦點整咧？嗰鑊油逢係煮完海鮮，你拉完油之後咧，成鑊油抌噶。咁咧屋企煮海鮮其實幾撚嘥資源噶，因為我次次咧買幾。買成百蚊油，而家支油都成40蚊啦。你落嚟拉油攞撚咗半支嚟拉，拉完油就倒柒咗佢。咁你整蟹一支，屌你老尾整蝦一支，屌你老尾喺兩支油啦倒撚咗都。 喂，咁其實如果譬如話請你講嗰啲嗰個咁嘅買個炸鍋仔啦， 奶煲， 奶煲啦。其實譬如話有時啲蝦真係走咗油啊，真係爭好遠嘅。 拉油係啊。 係啊，得唔得嘅咧？ 嗱，如果你想蝦好食。你想拉 唔係即係嗱，我見到人哋通常咧就開一鑊大油嘅，將蝦抌落 去，之後 轉，轉完之後就起係咯。 如果你屋企整蝦碌咧，我教大家點整好食咧。你屋企買啲蝦翻嚟，第一件事做咩咧？唔好洗。你話啊，狗護士食撚死人嘅，屌你啦，飲屎水都唔死啊！ 咁雪藏蝦得唔得啊？ 雪藏蝦第一件事做咩咧？解凍咗之後，你點解凍噶？ 唔擺喺度解凍咯。 啱啦。呢、這個方法是放在度，但係唔係擺喺室温嗰度啊？ 擺雪櫃啊嘛。 擺雪櫃解凍，凍完之後咧？ 凍完， 跳下牆。 嗱，我平時我點解凍咧？通常買啲 packing 嗰啲 packing 嗰啲蝦啊嘛，咁佢抽真空咗，抽用膠袋嘅，我就會揾啲水咧，抌連埋膠袋抌落去咯。 係啊，呢、這個方法係錯誤到嘔嘅。第一。因為咧，你個膠袋咧，佢裏邊抽真空嗰啲鹹水嚟㗎，你個膠袋出邊都會有水，即係驚有水入咗去。逢係鹹水海鮮一掂到淡水就霉㗎啦，呢樣嘢要記住啊！逢係鹹水海鮮一掂到淡水就唔食得㗎啦。你只要緊記呢樣嘢咧，你件嘢冇過過淡水咧就好好食嘅。你逢係嗰啲急凍海鮮，你翻嚟剪咗個 packing 之後咧，就擺喺下格嗰度解凍。解凍之後咧，就挑腸。挑腸你唔好喺水喉度挑啊，一路沖水一路挑。只蝦屌你老尾霉撚過，咬落去直頭粉嘅，唔食得噶。挑完腸之後做咩咧？攞張廚房紙索滿曬，索乾曬啲水先。索完水之後做咩啊？攞一炸生粉，生粉啊，生粉同鷹粟粉係兩回事嚟㗎嚇。大家就去南貨鋪買，買20蚊生粉夠有得㗎啦，或者買10零蚊生粉。買回來做什麼呢？就滲到蝦度，拍勻它。拍勻它之後做什麼呢？放在鍋子裡。第一件事，紅葱頭，紅葱頭啊，紅葱頭起鍋。起完鍋之後呢，落一些油下去。落一起完鍋先落一些油下去，不要你落一油先放一粒紅葱頭下去，兩回事來的。拿粒紅葱頭碌勻鍋先，之後就放一些油下去。放完油下去之後呢，落丁屎那麼多牛油。因為呢，煮龍蝦煮蝦一定要有牛油才香的。落丁屎咁多牛油，唔好落孖枝啊！孖枝唔香噶，买啲咸牛油。落丁屎咁多牛油之后咧，就摆只虾内煎。咁煎完之后反咗两边咧，落少少美极已经好食到呕啦。即系嗱，佢煎完之后临收镬嘅时候你先落，唔好屌你老尾上捻咗镬你先落落去。 但系点解我想问啲虾咧，其实佢本身已经有壳噶啦嘛。 系啊。 點解要仲要拍粉呢？ 拍粉收嗰啲水啊嘛，蝦好撚多水噶嘛。 哦，但係如果譬如話我已經索乾咗都唔得嘅。 唔得㗎，唔得㗎，一路 因為我譬如話我煎魚咧，我都有拍粉嘅。係啊，拍咗粉咧就個皮就脆啲嘅。 係啊，收一啲水啊嘛。因為你煎魚其實係好撚大鑊嘅，其實係浸魚嘅，攞啲漫油去浸嘅出邊就。咁因為點解我哋講呢一集就係你識煮食材嘅時候咧，你去到茶樓或者去到啲食肆又唔會俾人呃。我話説有一次我同阿筍哥記唔記得去食嗰個德國嘢，咪食撚到屌老母嘅啲豬手，德國鹹豬手係燒唔係炸咁啊！屌你，你俾炸豬手我把閪咩？第一，第二樣嘢。香腸是烚熟的嘛，德國的香腸白水腸來的嘛，你給點汁我把撚咩？即是你懂煮餸的時候， 都不是的，你德國吃腸它會有醬的， 是，但 是它不會落汁，它不會落汁，可能通常是一個芥辣這樣咯，或者有個燒肉汁這樣咯， 是啊，但它不會落下去的嘛，證明那間東西根本人都不懂煮。我們尋求一件事那個精髓就是你要懂那件事的運作先，你起碼知道它怎麼做，你去茶樓才會吃到一些好的東西。我舉一個例子，有很多茶樓都煮不到這兩味餸出來的，第一味薑汁芥蘭，第二樣你去一些貴價茶樓，你不要去一些茶餐廳，茶餐廳實有的， 你去啲好貴嘅茶樓，佢一定提供唔到俾你噶。第一樣嘢就係蠔油牛肉，第二樣嘢就係薑汁芥蘭。點解咧？薑汁芥蘭難整啊，真嘅薑汁芥蘭第一要批皮，第二樣嘢咧就真係要攞啲薑去揸啲汁。而家嗰啲冷藥唔係噶嘛，求撚其攞啲燒酒揸兩滴薑汁落就叫薑汁芥蘭。我煮俾你食都得啦，屌你！你真係食過薑汁芥蘭未啊，細佬？第二樣嘢係咩咧？蠔油牛肉，蠔油煮牛肉係好難煮嘅，因為嚿牛肉第一要靚，你嚿牛肉唔靚，你試下整出嚟啊！有咩味呢？葉粉味，一炒就即刻見真章噶啦，食唔撚到啊！第二樣嘢，啲蠔油要靚，嚿牛肉要靚，最簡單嘅材料你先難處理啊！牛肉你一定要揾一條好靚嘅肉眼邊切一件啊！睇下先，一間茶樓我諗入一條肉眼邊都炒唔到三碟啊！同埋佢唔會入噶，一定佢話俾你聽冇，一係就即係為咗佢。俾你食咁咪求輪期咯，但係一啲貴嘅茶樓，好貴嗰啲佢話俾你聽冇嘅，因為費撚事整臭個名啊嘛，咁咪話俾你聽啊冇啊冇呢味嘢嘅，蠔油好難整得好食噶，因為個蠔油咧唔靚，炒出嚟點咧鹹撚到甩，因為啲蠔油咧靚嘅蠔油好似入邊嗰啲咁咧，喺流浮山買嗰啲成嚿上一樽嗰啲，真係好似豉油咁稀啊嘛，你南丫島食過啦， 冇啊， 係啊，好似豉油， 南丫島冇蠔嘅， 係啊，好似豉油咁稀嘅，唔係蠔。唔係好似傑塔塔嘅，傑塔塔嗰啲係加咗味精同姜粉落去噶嘛。蠔油只要你一煮，姜粉快燶結，佢會揦埋一撇好似芡咁食唔撚到噶。真正嘅靚蠔油咧，你喺流浮山買嗰啲咧，成嚿幾歲一支嗰啲咧，係真係好似豉油咁嘅咋，稀冷冷嘅。你真係得蠔味嘅啫，丁屎咁多鹹味啊！咁嗰啲蠔油我嚟炒牛肉先好食嘅。但係香港我未食過一間，我上次去陸羽，佢咪話俾你聽冇咯。皇上皇咪話俾你聽冇咯。你去皇上皇食啊？喂，蠔油牛肉冇冇蠔油牛肉㗎呢度？咁咯，你睇下有啲咩啱食啦。你去陸羽冇呢啲嘢，因為佢費事做臭自己個名啊。佢咪話俾你聽，完全係冇呢啲嘢食。 咁同埋呢個，不過你就知啦，啲嘢食逢係走咗油嘅， 拉油 係拉咗油嘅，都係好食啲㗎。係 因為佢封咗個汁啊嘛。 係啊，同埋啲嘢有少少炸過咧，係 啊，係好食啲啊嘛。因為屋企整唔到。 你屋企最難搞就係 嘥油咯。 所以我出街通常都食啲嘢會走油嘅。 係啊，因為你屋企拉油，你啲油點倒啫？ 你譬如話出邊整個咩嗰啲茄汁蝦咁樣，茄汁蝦碌咁樣。喂，大佬，你屋企點整啊？冇啦，都係幫襯人哋。 因為你茄汁蝦碌，你要拉油喎。香屋企拉油，拉完鑊油，你就算肯捨得倒，你都要倒落個膠袋度抌。你試下倒落屋企條渠度，屌你唔使一陣塞撚咗啦。因為佢啲油咧一落渠咧凍咗嘛，咪漿撚曬咯，塞撚到好撚金噶，通唔撚到噶。所以我次次拉完油都攞個大嗰啲膠袋倒撚翻曬油拎出去抌噶。 但我想問嗰個油咧係真係即係揾個罐仔 keep 住佢咧， 唔得噶。總之你煮完海鮮啲油唔要得噶啦，腥噶， 腥嘅， 腥噶。即係你話啊，唔係喎，阿九，我下次愛翻嚟煮海鮮咪得咯。最弊下次煮海鮮嗰啲味咪落翻去上次嗰啲味嗰度。即係總之就腥曬唔食得噶。如果你煮海鮮好食，啲油一定係用一次，即係一定係拉一次就走又抌咯。 我記得以前咧細個係阿媽最勁係整椒鹽魷魚啊。 哇！好撚嘥火腦喎。 係啊，好撚嘥，即係咧成盤油用完之後咧， 倒㗎啦。 倒啊。 係啊，唔要得㗎啦。 我即係有時都會問啊，點解唔 keep 咧咁樣？ 冇㗎，咪用唔到第二次㗎。因為椒鹽魷魚最好食係用咩魷魚做咧？ 土油。 梗唔係啦，大尾油啊。大尾油啊捉唔到嘅，因為速度快，只可以釣嘅啫。我有一次喺元朗見到有隻大尾油賣，我問佢賣幾多錢，因為勾都未甩。佢阿哥，你係咪要噶？幫你稱一稱佢。我話嗱，咪稱住，因為你稱魷魚，你知唔知點稱？ 勾落隻魷魚 度。係啊，一勾落去，你買咗噶啦。即係你唔可以話喂，我稱一稱唔要，都死咗啦！屌你唔要，因為條魷魚游緊水噶，你知稱魷魚就係勾啊落去噶嘛。咁只魷魚死咗噶啦嘛，已經。咁啊，所以一定係你買噶啦。咁我喂，你估下幾多錢啊？佢呢只啊，我諗你大尾油呢度七嚿到八嚿，我得啦，唔使。我去茶樓食啊！屌你老味，七八嚿買一條大尾油。 不過你咩嘅？你其實講真，你買一隻魷魚咧，你翻去好難食得曬嘅。 大尾油個心好撚，個心嗰嚿嘢唔要得好撚大嚿喎。 我啊食過呢個土油，我阿媽用土油炸，你知土油都好撚大塊㗎。係 啊係啊， 即係你知啲土油係 係啊係好撚大隻 咁嘅 size 㗎嘛，好撚好食，即係噴肉。 是啊、 你不會話而家咧，人哋出去食嗰啲椒鹽魷魚咧，用啲魷魚仔咧， 唔好食噶， 唔好食噶，你咬落去冇口感，成口都係粉咯。 啊、 你如果你咧食嗰啲 口肉啊， 譬如嗰啲大尾油啊，或者係嗰啲肚有大隻嗰啲，你咪有口感咯。但係就 同埋你食到魷魚味啊？ 係啊，但係就好撚煩嘅，自己整椒鹽魷魚自己整唔撚到嘅。 有樣嘢你中唔中意食咧？ 咩啊？ 八爪魚。 八爪魚唔中意食。 唔中意食八爪。 我就係中意食煲湯嘅啫，因為就我哋炒飯。 乾嗰啲八爪。哇！你有冇試過乾八爪魚炒飯？ 有啊。 好食嘅。 係啊。 好撚好食。 叫做咩？嗰個咩？八爪魚雞粒炒飯啊嘛。 哇！ 章魚雞粒炒飯。 好味。 好香。 而家冇人整啦。 难整噶嘛？ 因为你有冇整过自己？ 有，好难整嘅。 系嗰只鱿鱼浸咗好耐。 系啊系啊系啊。 跟住咧，然后咧要揾把咧好捻 利 嘅铁铰 剪， 慢 慢 剪啊！你真系整过。 屌 你！呢个 整捻完一次人都癫啊！ 系啊，唔捻想整啊！ 系茶楼唔会整俾你食噶，因为麻烦啊。 都开唔到。 系啊，开唔到。 一定要铰剪剪。 系啊系啊系啊。 同埋你要浸，我记得我 半日到啦。 半日啊！ 系啊， 鱿鱼浸咗两日啦。 哇，咁捻耐。 系啊。 浸半日 八爪， 我浸半日咯上次。 哇！而家買只乾八爪都貴啊！ 屌你而家買，我話俾你聽，嗰日咧阿寶寶龍就同我講，佢話喂，我哋冇錢，不如食鹹魚。我話你瞓醒未啊？佢做咩啊？我話你睇下元朗鹹魚幾錢兩先啦嚇。 哦，咁你咁睇啦，你睇下嗰啲，你可以買一嚿嘅鹹魚。 屌你睇下咩質素啦！ 哦，如果你買一嚿回鄉都係20蚊咁樣嘅啫。 哇！嗰啲唔食得人。 唔係你依個咪咁大個㗎咋？ 唔食得人咯嗰啲。 好食㗎，好食㗎。 係啊，但係屌你咪一餐咯。 係一餐一陣食曬咯。 係啊。屌你老尾，20蚊一嚿呢個你知唔知幾錢兩啊？如果咁樣一嚿。 咁係好貴啦。 係啊。 咁但係你一餐食唔到好多嘅。 咁啊係。 你譬如話嗱，我依個我係中意食，即係我因為水上人啦，我好撚中意食乾貨嘅其實。 啊。 即係蝦米乾瑤柱。係 你講呢啲，我突然間有樣嘢講。 嚇，你講啊！ 我話俾你聽，咁有一次咧，識阿太極媽咪，阿太極媽咪就話：喂，阿九你唔撚係啦，成鳩日屌你老尾食公仔面，你試下食蝦子面啦。我話屌蝦子面個湯唔得，嗱我同你一齊買啲蝦乾，咁咧落喺個湯度就好味好多噶啦，攞啲蝦乾蒜頭爆嗰個湯先。咁我話喂蝦米都貴啦，嘿唔係好貴啊蝦乾，你知唔知咩叫蝦乾先？即係用啲大蝦碌浸嗰啲，我屌佢老母買撚咗半斤，你知唔知幾多錢？冇撚咗四嚿水。 哇！但係 你諗咩四嚿水半斤？我食公仔麵食一年食個幾月啦。 喂，但係你就係講蝦子麵咧，你即係其實好嘅蝦子麵啊，我講嘅係好嘅蝦子麵啦。其實你用好少水去開佢，佢本身就係湯嚟嘅。 係啊。 而本身個湯係鹹嘅。 係啊。 應該係唔需要用湯嘅喎。 係啊。 你除非就係幫襯嗰啲咩壽桃牌嗰啲垃圾， 你先至覺得。但係你要蝦子面點煮先好食咧？蝦子面有一個方法煮咧，我教大家煮係非常之好食嘅，就唔係碌落去啊。第一，先攞嚿蒜頭加紅葱頭拍啊佢之後咧，就擺落個鑊度，落油，紅咗啦個鑊，紅曬，真係紅曬，攢一啲水落去，咁喳一聲，之後擺兩三隻蝦乾。再你唔想擺兩三隻蝦乾，擺咩咧？喺超級市場有得賣噶，大地魚粉就擺啲大地魚粉落去，咁咧就等個湯滾咗之後咧，就擺個蝦子面落去，一撒散佢，散咗即刻上就食得，落炸鹽。咁靚嘅蝦子面咧，小弟食過最靚咧就陳二齋執一粒啦嚇。我上 而家喺度。 喺邊度啊？ 中環咯。 集閪咗啦，係嘛？ 冇喺度。 上環嘅喎，以前喺。 咪中上環中間，啱啱喺依公廁嗰位咯。 喺你幾時去過啊？ 我成日出中環嘅喎。 你幾時去過先？ 咁又冇印象。 我上次同 DBS 一個月前去過拉一集啦。 哦，係咩？ 係啊。 但係陳宇齋，我記得我上次去以前去都冇蝦子面買嘅。 有陳宇齋蝦子面買，最出名係咩咧？蝦子面加呢個 杏仁露。 杏仁露。係 咯。 最出名㗎啦。 杏仁露係成日飲啦。 係啊，執一粒啦，因為我上次諗住就去買蝦子面啊嘛。咁啊，陳宇齋執咗粒啦已經。 嗯、 已經拉一集了已經。如果不是我已經買了大量的蝦子麵回來吃了、 我現在去吃蝦子麵，不過其實蝦子麵現在很貴， 是啊， 即是說在如果你不吃那些手套牌的垃圾蝦子麵的話、現在在元朗好到底、不是幫襯好到底、即 我知道好到底後面有 間 麵檔噶 嘛， 麵檔嗰檔 OK 嘅。 哇！撲街成70蚊八個。 係啊，屌你！我食真嘢，去食雲吞麵冇咁嬲你，諗下70蚊八個。 好貴啊！但係咁你屋企你又唔想食公仔麵？ 啊！ 因為唯有食依啲咯。 屌你貴啊嘛！ 但係真係公仔麵係平好多。 係啊，因為蝦子貴啊嘛。上次我同阿何明記買一 一樽入面二兩蝦子，你估幾多錢啊？ 7元啊！ 哈啊，筍哥，你真係食撚懵咗你啊！170元啊！ 哦，咁你真係買得貴喎！ 二兩蝦子170元啊！ 二兩有幾多？ 二兩一樽咯、 啊。哦，咁啊好貴喎！我喺大澳咧、 啊， 買一盎。 深色定係淺色噶？ 淺色嘅。 淺色嘅唔好食啦。 你淡水啊？咩淡？ 蝦啊， 淡味。 啊，鹹味嗰啲咯，即係總之貴誒。 貴嘢係淡味嘅喎。 貴嘢淡味係啊。 貴嘢淡味嘅喎。 鹹水蝦。 我嗰係鹹味嘅。 啊。 50元到啦。 哦。 係啊，即係我。 阿何明記就真係入去筆俾我嘅，佢話嗱呢啲啊真係堅嘢，我話堅嘢，下次我食啲流嘢得㗎，大佬。 我咪食，我而家淥完蝦子面之後，咪揼啲蝦子落。 係啊，阿寶寶龍最中意做咩咧？屌你淥公仔面揼啲蝦子啦！我屌你170元二兩，你揼落公仔面度食，屌你，你有冇搞撚錯啊？真係屌柒佢，你揼半樽落啲蝦子，佢好食啊，梗係好食啦，屌你，你唔係咁咧樣食啊，大哥。屌你老味，你揼兩公仔咪講嚟蝦子面撈公仔面咯。 不過而家好慘啊，即係而家哇，即係真係太貴，即係原本係啲平嘢啫嘛。 蝦子梗係唔係平嘢啦？ 唔係即係蝦子面啊，蝦子面 cheap 嘢嘅啫嘛。 但係而家蝦子貴啊嘛，因為海鮮貴啊而家。 同埋個咩咯？所以有時去買蛋面咯，就買個蛋面食咯。 唔好食嘅咧。 係啊，你咪自己揼翻啲蝦子落去咯。喂，但係蛋面都唔平啊，48元斤啊。 所以而家最平食咩咧？公仔面咯。 係啊，食公仔面。 係食公仔面最平。 公仔面最抵。 真係慘啊！屌我呢幾日都係食公仔面為生。 唉，真係好撚慘！即係呢個即係你發現如果食個就咁六個蝦子面都係8-9元咁樣咧，咁你再買啲配料有10多元嘅咯又。 即係講真一句啦， 落兩條蟹柳咁樣啊！ 屌你！而家啲食材真係，除咗食元寶蠟燭都唔平啊，同埋啲紙扎都唔平嘅時候，真係即係好撚難生活，唔係講笑啊！屌你老味，真係好撚難生活。屌，我哋講到呢度啦，拜拜。 Okay, bye.